该怎么解释心跳，当我的眼泪在掉，想说什么你都知道，心情被剪下街角，当我回头看不到你的笑容能依靠，我们相识之际偏偏分不清是友情还是爱情，花好距离可有什么